依家舊市，舊市真係好啲。想知嘅話，逢星期四晚9:30至11:00，城寨舊市好啲，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，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。準時見啦！啊，不過呢個節目咧，歡迎大家封煙嘅，記得聽 live 啦。好，唔使讲嘢啦。 大家好， 我哋俾掌声欢迎一跌实先。 多谢。 点解咧？我同佢得和添啊！真系， 即系因为咧，我即系讲两句啦。因为我过年之前咧，屋企有啲事咧就行唔开啊。咁啊，我就变咗就唔想耽误个节目咧，所以都停咗一段时间。咁屋企啲嘢就搞掂咗啦。咁但系咧就。我又反為咧，又講少少咧。我呢段時間咧都留意到阿大 N 咧 ，OK 喎，真係個節目非常好睇，好聽。咁啊，我有時間我一定盡量，即係我想唔係想賣甩啦，即係自己事實真係抽唔到太多時間。咁啊，請大家見諒。咁啊，但我見到嗰個歡迎程度都不減嚇，即係所以多謝各位先。 因為其實都要講句多謝 Eddie Sir 啦，開咗個好嘅頭，咁跟住我都唔可以搞臭呢個名字，因為當初一開始嗰陣時候要多謝探長啦，探長請即係問我喂有興趣玩啊咁樣，咁啊俾一個冇得輸嘅拍檔你，我邊個咁勁啊？我聽 Eddie Sir 唔係啊嘛，跟住約咗太興見面啦已經，咁好開心嘅成個過程，好夢幻嘅，咁啊直到咁我人係咁嘅，如果人哋俾咗啲好牌我上咧。我哋好珍惜。 咁我都系第一次做節目主持啫，我一路都系做串客嘅，咁耐都系即系周圍都串嘅，周圍都做客串嘅，咁就第一次咁就試下，但系即系可能都系經驗不足啊，咁啊所以啊都希望大家原諒啦嚇，我盡量即系我都知道咧，有多時因為我實不相瞞，我今年60噶啦， 嗯 啊我唔係你想象中嗰啲，因為真係我有時我覺得有啲人好奇怪同我傾偈。就當咗我320啊，我真係入唔到腦嘅，真係。但係就係我個60，但係咧，我所講啲嘢咧，可能會同個時代咧有啲脱節啊。咁所以大家都要耐心啲，慢慢聽我講，因為有啲嘢事實上係過我早阿大欣十多年嘅，嚇。咁啊，不如我哋有時講啲嘢咧，真係我自己講翻出嚟，覺得原來香港真係有經歷咗咁耐喎。 事實嚟 咁啊好啦，即係兜下今日話題啦。咁啊，今日話題咧係我提出嚟嘅。 係 咁提出嚟就係突然間有一日咧，我做到班舊同學啊，就都係登錄噶啦。咁啊，我突然間嗰日唔知做咩興高采烈講起筆友嘅問題咯。啊，咁啊，我相信咧講出筆友呢兩個字咧，即係好遺憾啊，年紀都真係超過50或以上噶啦。咁啊，因為點解？有筆友呢回事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當年咧做僆仔啊，咁我成日都即係用句説話就是、那個少男不懷春，那個少女又不多情。咁實不相瞞，嗰時真係筆友都係男揾女，女揾男嘅，好少男揾男，女揾女。 我有喎、啊， 有 但 係有 真係有。 嗱咁啊，即刻就入個話題咧，就話點解我哋嗰陣時去玩筆友呢樣嘢先啦？ 未講緊筆友界定先，係咪真係完全未見過嘅？ 完全未見過嘅， 嗯， 就係嗰啲叫英文叫 pen pal， 係。 咁 pen pal 咧就係喺外國好流行嘅。 嚇， 咁好，咁我哋嗰陣時咧就點解 pen pal 呢樣嘢咧？因為以前真係好貧乏嘅嗰個社會咧，唔係而家咁多電腦啊，唔係嘅。 係。 咁我哋有幾個方向啊？第一學英文咯， 嗯， 哦，學英文啦。咁我哋嗰陣時都好牙刷㗎，啊，咁啊專登揾啲。咁啊，又唔揾啲咩，揾啲後生仔報啊！咁啊，最記得嗰陣時有個有一份叫做 Star 咧，佢一個禮拜有一日咧就有啲地址俾你噶。 咁 啊，係啊，咁你就唔好諗住實啱嘅，但係咧，我哋嗰陣時咧就會揀啊，會互通啊，喂，呢、這個 有冇啲國家啊？ 有，唔係我哋就一定係外國嘅。嗱、嗯，聲明咗先，咁我先第二個途徑咧，第二個用語就係儲郵票。 啊，係，喂，嗱，呢度都講講先。 係啊。 而家可能真係儲郵票人士啊嘛，咁我咁啱啦，咁我前嗰排識我個朋友啦，咁原來佢賣郵票嘅，以前發覺一個大達添啦，啊，孤偉其名啦，咁啊嗰陣時即係可想而知郵票有價啦，我最記得咧嗰陣時咧， 馬來西亞啲郵票幾靚啦，咁同埋咧我哋好珍惜一啲年票啊，即係連埋一齊。咁咧，你知唔知阿 Lens 有冇試過？知唔知咩郵票你點整啊？點喺個信封度你點攞出嚟？ 剪出嚟就浸水咯。 係啦，其實都唔使剪出嚟噶啦，浸咗水，咁佢自己嚟咗嚟啦。咁咧就好小心翼翼咧，咁咪要攞個鉗，然之後擺落去一本嘢度攝落去咯。 咁啊，嗰啲有集郵簿嘅，就唔好貴嘅就。我記得幾蚊啦，三兩蚊 係咪？冇錯。 頭先講鉗咧，其實就唔係難嘅，因為我哋以前好多屋企衣車車嘢啊。咁阿媽個鉗線嗰個嘢咧， 最好啦。哦，係啊， 攞個洋鉗啦。咁咧就入集郵啦，學英文啦。咁有亦都係有人做咗情侶嘅喎，但係當然唔係我啦，我哋啲冇就事實冇資格嘅。但係就見到有人會有做情侶，因為點解咧？佢有啲一路讀書，真係聯絡到大學畢業都有嘅。 啊， 咁啊，嗰陣時啲地址係點嚟嘅咧？咁咧就都神奇嘅喎。咁我頭先講沙啦，沙好細份嘅，即係而家好似派免費報紙咁啊。 佢未免費㗎？ 唔係冇，以前冇免費報紙。 喂，即係磅水喎，要 磅水， 磅水識女仔。 咁係咁樣嘅。Star 佢係咁噶嘛 ？Star 咧就 Hong Kong Standard， 我冇記錯 Hong Kong Standard 同埋星島，星島裏邊其實咁呢個 Star 咧就後屘咪整嗰個TVB 咪有個 Star Show 嘅， 嗯， 都係喺嗰度嚟噶。 星島之夜？ 唔係 Star Show 啊，許冠傑我第一次做嘅喎，嗰啲後生仔去尖叫啊，上尖叫嗰啲節目係無線啊，呢啲啊真係講四五十年前啦。所以你咁好啦，啲地址咧，我哋就會有互通啦，啲同學。 嗯， 喂，呢個即係。以前唔係咁多啲嘢講，喂，呢真定假咩？堅定流咁啊？咁啊對啦，咁一對嘅喎， 嚇！ 一地址，咁我哋每次咧就揾啲生疏嘅地址出嚟， 未試生疏而 生疏地址即係嗱，佢好得意嘅，佢有啲人咧就期期都擺上去嘅，咁原來有啲商業嘅， 哦， 咁我哋咧後生仔心水先啊對啦，大家你同我對我對，咁啊報紙啦，咁仲有一樣咧就好令到大家都好會笑嘅就係，我哋好似揾姊妹。 咦，姊妹功夫人 唔系，佢姊妹就一栏有一个段落咧，嗰啲叫做笔友会 吓。 咁另外仲有一本咧，就读者文集啦。 系呢个真系呢个记得。 咁我知地址系咁嚟嘅。咁但系始终咧就唔够嗰啲同学叻喎。佢搵到啲英国啊，好远嘅搵到嘅。但我哋搵嚟搵咧就系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啊，新加坡佬顶笼啊。最多係馬來西亞同埋 同埋有冇記憶咧？嗰陣時嗰啲信咧，你個 frequency 例如話幾耐寄一次 啊？唔係幾耐寄一次啊？係你寄咗一次去之後幾耐翻翻轉頭啊？ 係咯， 你記住以前寄封信咧，平郵咧係最少14日以上噶嘛？因為我記得當時我阿婆喺新加坡搭船嚟香港， 走船嘅。 唔係佢係嗰啲馬姐嚟嘅， 唔係即係走翻坐飛機， 邊有飛機搭話嗰陣時？ 唔係啊，我以為話即係封信。 全平佢咁啊嘛，嗱，所以咧而家咧就又講翻少少郵差嘅，即係我驚我有冇講錯？咁以前真係平郵，點解平郵咧？就真係坐船嘅平郵嘅。 哦，14日咁啊，去 十幾日嘅，去美國寫一個月嘅。 係。 佢所以個郵費好平噶嘛。 係。 咁所以咧，以前啲人咧好多用郵簡。 喂，我真係唔記得咗郵簡係咩嚟，因為講講郵簡我真 係咁郵簡咧，呢個係 standard price 嚟嘅。試下咁網度揾下冇啲郵簡。 點解我仲記得郵簡咧？因為我撈間房咧，我哋後期都仲有嘅，係俾嗰啲犯人用嘅。咁我哋點解提要用郵簡咧？即係通幫佢買，因為佢 standard price 嘛，即係一個價錢，又唔計重量，唔計剩，佢又唔入得入去嘅。咁好多時都提議佢用郵簡嘅。郵簡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一張紙寫落去。就係、是、寄去啫，就冇信封，冇信紙啫嘛。 即係等於另類嘅明信片。 可以咁講。 不過我咁講啦，我諗翻起，我諗你應該以前暫完你小哥病啦，你應該喺監房見嗰啲人咧，攞到啲郵簡或者信之後咧，會睇到啲人咧喊。 我有， 絕對有啦。因為其實咧，我幾欣賞文字呢樣嘢啊。其實第一有筆跡啦，第二真係充滿咗血同淚。咁睇見即係啲信咁樣望住，哇！ 一陣間我講到 監獄 我講到交友即係下一段落講啲信嘅嘢俾你咧，就唔係我朋友嘅咁咧就你講 起又講呢啲 嗰間房咧， 係 我哋好留意嘅嚇，有啲信咧係其實佢哋嗱，即係我哋做阿 Sir 嘅咧，就好希望佢哋人探佢啦，有信啦。好緊要嘅， 點解咧？咁你可以平靜啲啊？ 唔係佢，因為佢可以平衡到佢自己嘛。 嗯。 譬如佢有咩嘢咧，佢會好開心啊！嗱，我講一個好經典嘅，我唔知啊，會唔會得罪嗰位大佬？而家今年80歲嘅，嗰位14X 嘅大佬嚟嘅。 啱啱前兩年擺大壽嘅。咁咧，佢當年咧喺赤柱咧，咁啊，同個仔鬧交啊。咁個仔鬧交咧，咁為咩咧？就個仔咧就可能年青啊，即係年輕啊。咁而家佢老豆咧，就已經喺我見佢嘅時間咧，就已經坐咗二十幾年監。 哦。 咁佢臨去坐監之前，呢個細路仔咧出世冇耐。咁呢個人咧，呢個仔咧娶老婆， 嗯， 就娶個大陸女仔。咁呢位仁兄咧就好做好大哥款， 嗯， 哇鬧個仔鬧到不得了， 冇理由噶，而家唔係噶，而家啱相反啊！如果娶啲大陸人咧，個老豆話啊叻仔， 喂，而家我 中港融合， 我而家講嘅咧就係講1995年噶啦，即係二十多年前， 嗰陣時未有呢啲， 唔係，因為佢兩個咁我講翻點解有我寫信嘅， 嗯， 好啦，咁佢翻到嚟，佢又悶悶不樂，咁我話點啊，阿鐘叔。咩啊？就講埋名字。我話咩料啊？咁原來咧，跟住佢話講翻個過程俾我聽啦。咁我問佢你信唔信我啊？唉，佢話有咩信唔信啊？你講啊，我哋寫封信俾你個仔。 嗯。 屌，我唔識寫信嘅咩？我冇寫信。喂，大哥，佢大哥嚟噶嘛？ 係啊，大哥點會？ 咁但係我就話唔係喎，我覺得你係有誤會嘅喎。咁即係跟住咧，即係。我講一句，你寫一句咁樣，諸如此類咁教佢寫。通信之後咧，個仔咧嚟探佢，同佢道歉。 哎， 同佢道歉。 即係佢寫一封信之後，個仔翻嚟，即係好心情咁 就話：就老豆，我唔知你原來擺個心咁多嘢嘅。 嗯， 你唔寫信俾我都唔知。 喂，呢個其實同即係對比翻而家咧，其實冇乜唔同嘅。 冇唔同。 因為其實咧，而家我哋有好多時咧，仲口講咧，唔會講出口嘅。但係咧，你會打落去。個 WhatsApp 啊， 即係又岔開少少話題咧。你一睇 AV 咧，可能唔及睇鹹濕書咁精彩嘅。 係，還鹹濕書 有啲人用啲書咧，嗰、那個幻想力同埋嗰個感染力強過望住喎。 阿 Len 叔試過搞到啲書黐埋一頁嘅，另外一邊。 咁我哋講翻頭先我講到話攞地址啦，咁我哋會記。咁嗰陣時事實上真係後生仔冇乜特別咧。都係好中意玩呢啲嘅。 嗱，講你我插咗少少先。我以前都會玩筆友嗰啲咁樣，但我種筆友，所以問清楚你嗰種係未見過嘅，我未玩過呢只。我就啲筆友咧，可能我哋嗰個年代已經冇呢樣嘢啦。我哋就真係啲朋友去咗外國啊，或者外國識到啲唔知點解識到啲外國人啦、啊、嚇，或者我主要都係台灣啊啲為主。我最多信咧其實係大陸同埋台灣。嗰類為主，咁因為咧嗱，日本咁我想溝日本妹咧，當年同韓國妹，嗯、但可惜佢咧就全部都唔識用英文同我講，咁啊唯有就焗住淨係同啲中華文化講咯， 即係就英文嘅啫， 英文咯。 頂到馬來西亞最興嘅馬來西亞，我記得好記得馬來西亞，因為馬來西亞用英文嘅， 同埋馬來西亞啲郵票嗰陣時嗰啲人咧，全部戴住嗰頂帽啊嘛， 回 嗰只叫咩回教嗰啲。 都係回教， 回教嗰啲冇嘛， 而家都仲戴緊。 係咪？唔係，我最記得嗰個郵票啊！我見到個同埋咩咧？佢有嗰只鳥啊，嗰只天堂鳥。 咁其實咧，嗰陣時唔止嘅，有緬甸啊、婆羅奶啊嗰啲嘅。嗰陣時我哋 係咪先？婆羅奶即係咩嚟㗎？ 婆羅奶地方嚟嘅，我即係唔知係屬於係唔係婆羅奶啊嘛？就係 咩？ 唔知係咪遼即係遼國之類啦？我唔知，我哋以前叫佢 婆羅奶。 咁變咗咧，嗰陣時就好少寫中文嘅。中文我哋唔係咁中意嘅，因為中文咧，我哋啲中文程度咧係差到，即係唔係寫唔到封信出嚟啊！因為覺得低級少少啦，咁啊一味中意英文。咁我咧本身咧講真嗰陣時，我哋真係冇乜回報嘅，即係冇乜翻轉頭嘅。 咩？你唔明你 寫？真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時咧，其實對方有禁忌，我哋有禁忌，咁所以有時咧，佢。因為我哋會擺住啲地址上去嘛。 喂，你講緊嗰陣時係咩年代啊？ 七幾年 七幾年嗰陣時，你應該係冇記錯， 十四歲 啦，係 咯。好中意，好沉迷㗎嗰陣時。 但你嗰陣時寫嘅內容係寫啲咩？ 有抄㗎嘛？ 你唔會寫話 I love you。 唔使，你有得抄。 You love me。 我唔會寫嗰啲嘅。 有 campaign 嘅。 有 campaign 嘅，有嗰個 sample 嘅，我哋有 sample。咁其實我哋嘅 sample 咧就係我嗰時讀英文夜校㗎嘛。 哦。 咁我哋就喺夜校嗰度。每個禮拜咧，個先生會教我寫封信。 咁似我而家有人收啲人 email 咧，我聽揾啲 template。 唔係通常都係噶啦，你好難嘅，因為自己嗰個創作力唔係咁強嘅時間咧，同埋你驚錯嘛。好啦，咁呢個過程咧就都維持咗幾年之後咧，我即係開始 開始自己又大了。 嗯。 咁其實咧，一段時間好多人都冇玩呢樣嘢噶啦。我所知，因為點解咧？真係虛，好虛無嘅。直至到咧，我唔記得咗係跟住就有咩咧？就有嗰、那個，我相信一跳就跳到電腦噶啦。 喂，但我要問翻書信先啦，唔好講電腦之前。OK， 咁因為電腦都有排講咧，陣間大把時間唔使驚。你有冇身邊有冇啲成功例子係試過收尾真係結到婚啊？識咗見面啦，有冇見過面先？ 咁就多啦。 你有冇啊？ 我冇，我 唉嗱， 唔係因為點解咧？我 或者你個 friend 有冇啊？ 唔係佢哋讀書嗰啲有啊，因為我冇讀書啊嘛。 係， 我哋坦白得滯。咁佢哋係 student 同 student 之間咧係溝通到咧，係佢到大中學畢業冇耐，佢就過嚟啊，佢又過去咁。有揾嘅，但係我哋就根本冇呢個心啊嘛。我哋冇呢個心啫，我嚟玩啊，連下字都即可能自己寫得唔好啦，或者成啦好。我唔知收過一兩封都係一兩封嘅就頂籠都係， 即係跟住就冇回頭。 你冇印就唔玩嘅啦嘛。但係都沉迷咗一段時間嘅。但係希望成日希望有回音。 嗱，你講 pen 即係我哋叫筆友 pen friend， 我哋細個冇你嗰種咩啊？ 唔係 pen pal 啊 ，pen pal 佢正式係 pen pal， 我哋叫 pen friend 嘅嘛嚇。即係我哋嗰啲即係嚇十九英文啦。咁其實除咗呢啲咁嘅筆友之外咧，仲有冇第啲信你會係嗱？唔好講公函啊，係講緊係話即係朋友之間寄信， 唔係咁你 親戚間寄信， 以前係寄信嘅啫嘛。不如你大陸叫你寄錢係寄封信俾你噶嘛？ 係咁跟住你係咪攞上去定係？ 唔係 攝落去啊？ 唔係嗱咁樣嘅，又講翻啲中港嘢啊咁啊。以前咧就點樣咧？就通常咧就會寄封信俾你啦，啊阿蘇。好困難啦、啊、嚇、啊，即係點樣可以咧幫忙啦、啊，即係好直接嘅寫啦。係，咁你咪跟住個地址咧，就係匯上去咯。 係， 你唔可以夾埋入去噶嘛。你而家就算現在 而家都唔得啦，唔可以夾錢 啊，叫做犯法噶嘛。咁咧就嗰陣時我哋咧就去匯咯，匯錢咧，譬如有啲藥房都匯錢噶嘛。 嗯， 就以前都唔係咁興喺銀行匯錢嘅，嗰陣時啲藥房咧， 電話又冇啦，嗰陣時未有長途電話呢啲啦，冇咁多啦。 咁所以咧嗰陣時咧，同外國朋友嗱，我最記得我有嗱，講真咧，你話 pen pal 我就冇乜成功例子可以講啦。但係你話真係用書信來往嘅有啦，我有個朋友佢去啲行船，咁啊同我好老友嘅，嗰陣時大家細路友，咁啊成日書信來往咯，即係寄啲名去到邊度寄啲明信片俾我啊。咁、有時我又諗起佢，我又寫封信俾佢，睇下佢而家喺邊度啊？問下佢。咁好奇怪啊！嗰時佢行船啊，佢話唔使噶，你嘅船公司得噶，會俾我噶啦咁。咁佢話咧，好彩嘅咧，你即係咁啱嘅行到嗰度咧，嗰封信咧，即係 check 到佢去嗰度咧，因為你要寄咗去佢船公司，佢船公司就揾翻呢只船寄船喺邊度咧，佢又揾辦法寄去嗰度俾佢。咁通常都好遲嘅，好遲先收到。 即係輪咗好耐啦。喂，問一個問題先。其實講開行船咧，咁啊岔開少少啊。我細個幾次冇做行船 嘅。 第一可以周圍去啦。第二佢哋剩到錢嘅喎。 你絕對剩到啦！你 都冇錢使咁滯。 嗱，唔係，其實冇錢啊。最主要原因咧就以前咧，嗱有兩以前有兩種人去行船嘅嘛。其中真係為錢嘅，另一種咧就真係興趣嘅，後生嘅興趣。 嗯。 行船唔行得耐嘅。 係咩？ 咁上年紀要翻上嚟嘅，因為你要。 踏實 啲啊！中國人嚟講就成 沉根啦、 啊，你沉根啊成啦，咁係真係剩到錢嘅喎！你由朝到晚就船到，明唔明啊？ 除非賭錢咯， 除非賭錢咯，同埋佢嗰份糧咧，佢咁噶嘛，佢有一份預咗俾家屬噶嘛， 哦， 你輸唔曬噶嘛。同埋而家我唔知點啊！以前我哋識嘅朋友去外國做嘢咧，佢有一份錢就預咗喺香港嘅。 我都記得我細個有個親戚咧行船嘅，咁咧我覺得佢身光頸靚嘅，翻親嚟，不過佢比較黑，皮膚黑啲嘅。即係因為佢冇話曬得多嘛，其實行船所謂行船咪即係喺船上嗰做嘢啫嘛， 船員咯， 船員咯，係咯，冇可能好多職位，可能係廚房乜都有 嘅。咁但係唔係㗎，你行船，你行好多種船㗎嘛，一行遊輪又唔同。喂，而家香港好多行貨輪㗎嘛， 係 最陰功啊！我哋早期咧，我都有應徵過㗎，即係好早期㗎啦。而家講1972、73年嘅時間咧。嗰啲啊遊輪啊，即係遊啊，運油嗰啲遊輪啊， 運油嗰啲， 佢請唔到人啊，咁香港請咯，十倍人工嘅喎， 咩？ 十倍人工㗎， 咁嗰陣時幾多錢人工？ 唔係，咁我哋200-300咯，咁佢就2000蚊俾你咯，2000-3000，但係都揾唔到人去㗎， 點？因為 要因為好危險㗎，你如果我記錯嗰陣時又驚打仗啊， 即運油嗰啲喎， 係又驚人劫咯，嗬， 好危險嘅。以前我覺得咋，我聽佢哋講，所以去嘅人唔多噶。 嗱，如以生意嗰個角度嚟睇，一定危險啦。無端端有樣嘢俾十倍回報你嘅，你仲唔係有錢？ 肯定啦， 大佬，即係 我冇記得十倍嘅，我記得係十倍嘅。嗰請人 係啦，唔會有平有美 請唔到人噶，請唔到人噶， 請唔到人。 因為佢去嘅地方一定係，即係通常佢嗱，我冇記錯，我真係識得過去嘅。佢真係年幾先翻嚟香港一次。因为佢去亲嘅地方一定系好远嘅地方，又 所以嗰阵时嗰个信咧系一个期待嘅，即系因为你隔咗咁耐啦，寄翻嚟，同埋我就绝对相信佢攞到一封由家人或者朋友寄翻嚟嘅信咧，嗰个喜悦。嗱，咁讲到呢度咧，我想听少少啦。咁啊，细佬咧就收咗一封信，呢封信咧系1989年嘅，咁系我一个女同学 send 俾我嘅。咁啊，佢系寄咗俾我一个朋友，而系转交俾我。咁啊，呢个女同学咧就喺美国嘅。咁我呢廿几年咧，我都未开过。咁我咧就我都喺个 Facebook 度讲啦，我会喺呢度咧，喺最后一节，咁我就会打开同埋读出嚟。咁啊，希望嗰位 读出嚟，留保留先啊，读出嚟，因为啲嘢读唔到出嚟。 系啊，有啲都唔会读嘅。我嗱真系未开过啊！嗱，各位嗱，如果真系要验嘅话，今日有啲现场观众喺度。是未開過的，在美國寄過來的。咁其實我本來想應承同佢食飯開，但係咧呢個人咧冇尾飛陀之下咧，咁你知我講邊個？我講係你噶啦。咁我就會喺呢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 video 即係今次呢一集咧，我會 CC tag 俾你嘅。咁但係即係我都想睇翻究竟27年前我哋嘅情懷。其實咧某程度上 咧，呢段時間你有冇見過佢啊？ 有， 係咯。 佢淨同我講，佢話你等我一齊開啊。咁我已經等唔到啦。咁咧太冇尾飛陀啦。咁我不如咧就直情咧。在呢個時候咧，就趁一個節目 ，California 係啊，佢住加州嘅，咁啊想打開佢，咁同埋呢幾年我都去加州多咗啦，咁啊都另外諗翻起，咦，不如嚇、啊、打開嚟睇下啦。咁嗱，其實咧某程度上咧，信咧同另外一樣嘢好接近嘅，就係咩咧？即係嗰個期待就係、是、菲林。 哦、 我細個影相嗰時咧，你我哋就拆開少少，我哋以前菲林咧，可能現場嗰啲嚇。80後比較即係都 唔係有嘅， 佢有接觸，但係即係十幾年前先有啫，有嘅，即係佢可能啲 唔係你嘅意思係菲林係 影相， 我知道影相係啦。你意思頭先講菲林意思就係話 曬相嗰個捕捉咯，因為其實我哋嗰陣時咧分24、36噶嘛， 係啊， 咁通常就計住有幾多咁啊，然之後就攞去曬啊嘛。最激氣唔係呢樣喎，最激氣咧係原來咧我第一次上嗱。嗰陣時菲林有兩種嘅、有一種咧就好似兩個咁嘅勾咁嘅 card 嚟嘅咧，就俾一啲好簡單 box 嘅一擺擺落去就得噶啦。另外一隻咧就是、最普通嗰只啦，攞少少出嚟卡落個勾仔度。咁我試過第一次整呢只咧整唔到，結果咧嗰、那個旅行啲相咧全部 走曬， 唔係啊， 蒙曬 卡唔到金仔，成卷係新片。 哦，呢、這個試過多次啦，呢啲試過多次啦，呢啲因為。因为点解咧？主要咧，我哋要埋怨咧，就佢相机嗰个发明咧好差，即系太 manual 啊，太人手化。咁到后期咧，即系啲相机质素好咗之后咧，就都系菲林，但系已经系少咗呢个现象。因为点解咧？如果你卡住唔喐咧，佢个色路话俾你听。咁我哋以前唔系啊嘛，你讲相机咧，即系我哋都唔系话专业，即系我哋好早用我第一个用 box， 我喺网度讲过，我睇个 box 海鸥啊，好似卖100-100+ 蚊。 哦，嗰只。 我睇下倒轉鏡喎， 嗰只啦係嘛？ 即係黑嫂，我哋叫黑嫂咁佢哋抄嘅嘛，抄呢個 黑嫂 啊嘛，抄黑嫂。 嗰陣時咧，海鷗嗰啲係咩咧？好多係嗰啲影流啊。 嗱，其實咧， 影學生相。 你講起海鷗咧，不過而家冇辦法，而家我哋對大陸啲嘢咁多意見咧。但係話咧，以前係好高質素嘅。 襟用， 同埋佢呢個抄得好靚嘅，因為佢真係成間廠抄過嚟嘅。 有位網友嘅 係，其實咧海鷗嘅機咧。本身佢喺上海開間廠做菲林機啦，但係其實啲鏡頭開頭係買德國鏡頭。 哦，又係啲外國勢力啦。 唔係，因為呢個係我都聽過。 重返亞洲， 因為佢我聽話嘅，因為佢好多時咧個配件咧，即係點解大陸嗰時啲嘢以前啲嘢咁靚咧，部分嘢咁靚咁襟用咧，其實佢部分個配件咧係喺第度嘅，但係手錶都係嘅。我所知道手錶都好似係嘅。 老實實啦，即係等於以前我哋啲鳳凰單車咧，好襟噶嘛。撞亦都唔難，啲降水又好。其實點解呢？因為嗰陣時可能啲人咧個心地咧都仲好踏實。 我最近咧我就寫過篇文咧，關於70年代帶嘢翻大陸嘅。咁你知鳳凰車係大陸廣州啦，咁 有三仲唔係上海咩？ 有三唔係我因為我其他我冇去啊。有三隻單車咧喺大陸咧係最咩？最貴嗰種就係鳳凰。 係。 跟住到青年，係啊，仲一隻咩我唔知喎，仲一隻好 KTV 嘅。咁佢主要咧，佢就冚，即係冇咁容易舊啊。因為我死啦，係啊，真係我先我第一部買翻嚟，我都係買鳳凰都好貴啊。 嗱，有個爛 get 同埋歇後語要講嘅，叫中國單車形容女仔嘅，知唔知乜嘢啊？就係頭先佢講嗰三個牌子，佢另一個唔記得咗啦。但係三個牌子都係同樣都係咁嘅，中國單車講女仔嘅冇波。 嗯， 全部系冇波嘅。 咁系啊，全嗰阵时意边有波啊？ 冇波嘅，但系冇波有个好处喎。 系， 少甩链。如果大家喺踩单车，知咪会甩链噶啦。甩链好头痕噶嘛，我哋细个又要搵树枝，跟住剔上去个位。咁其实冇波嘅单车系真系相对冇咁易有咁多问题噶嘛，同埋真系襟啲咯。同埋嗰阵时仲有，你记唔记得？鳳凰單車好重噶嘛，即係話啲 降水好， 同埋阿鳳凰咪即係客家佬啊？ 咩客家佬？ 客家佬單車嗰只咧，又係送石油氣嗰只啊？ 咪香港用鳳凰就好普通嘅啫，香港就好多大選擇噶嘛。香港有歐洲單車添啊！如果香港嗰陣時 候，當年啦、啊， 送 石油氣嗰只， 送石油嗰只有啲歐洲單車， 佢個剎掣 唔係，雖然日本，唔係講咗日本。日本单车嘅， 佢刹车咁噶嘛？ 系啊，好多年啦。 我哋叫嗰只叫客家佬 单车。好啦，再补充翻少少头先嗰度咧，就系头先你讲到，其实我哋以前收好多咩就明信片。 呢、這个我 咁点解咧？有啲我哋所有嘅笔友咧，佢敷衍你咧，佢会用明信片嘅，好好离奇噶。 点解咧？ 唔系我一收到明信片啊，即系呢个下次你唔大家冇乜联络噶啦，已经 冇下次啊。 唔系好难噶啦，因为佢里边好简单写嘅字啊，你好啊，我好高兴认识你啊，跟住即系完全冇内容嘅。 死啦，我收好多添。 唔系咁咧，你就觉得你仲嗱，即系我讲翻当时十零岁仔嘅时间啦，唔系讲而家，而家面皮又厚又唔戒口咁，冇所谓啦，咁都得啦。咁当时唔系咁，当时都有少少死啦，咁样点咧？都有试过再写去，就真系冇回音嘅。 系 嗱，呢个系事实嚟嘅。 嗱，我其实我自己收好多明信片嘅，因为嗰阵我收尾我玩咗某样运动啦，咁啊跟住识咗啲外国朋友咧，尤其是所谓外国咧，其实即系台湾啊、大陆啊，嗰啲即系中文语系嗰啲咧特别多嘅，马来西亚都有啲嘅。咁啊，大家即系学你话斋，真系几只字嘅啫。但系咧，如果有班真系同你好交心嗰啲咧，哇，长篇大论。几页纸，同埋咧，即系你望佢啲纸咧，佢系见到，因为信纸通常好薄噶嘛，咁咧就会写到咧，即系摸落去咧， 有一字一类啊， 咁啊冇，咁我未到于 嗱，咁啊讲翻呢样咧，我仲有少时间，我咧我有个伙计仔啊，嗰时我佢跟我嗰啲沙子嚟，哇，佢真系轰轰烈烈噶，佢玩呢啲嘢真系啊，佢退休嗰阵时咧，佢俾盒嘢我睇，佢话明哥你嗰啲盒乜嘢？我睇下咧，哇，原来啲同啲女仔啊，即系佢都一把年纪退休啦，系咪？哇，嗰啲情信真系，即系我唔明，咁犀利嘅，点解即系大陆，即系全部大陆嘅差唔多？哇，即系 先锋喎，佢系 唔系好犀利？即系佢好中，因为佢咧佢就话呢，一阵间你会讲到啊。咁我话啲女仔点识啊？佢话 QQ 同埋喺嗰个聊天室啊。 我但系跟住又要写信咁得？ 唔系嗱呢样咧就系我哋不懂风情嘅原因啦。跟住佢同我讲咧，佢原来咧。哇！可以寫到好前面都得嘅，你唔好理佢抄，用手寫咧，係個感情係好好嘅。 同埋咧，我都講啦，其實同嗰、那個我哋見真人咧，即係你有啲人講唔出噶嘛。例如話，我同阿 Lance 講話 ，Lance 其實好愛你咁，我講唔出噶嘛。我最近啊，唔怕講啦嚇，呢度我有個網友識咗我之後。跟住咧，講唔知佢點識我啦，咁啊，跟住就問我有啲好尷尬嘅問題。 嗯， 男仔嚟噶，咁大家估到係咩啦？咁但係即係咁，當然我冇乜嘢啦。我第一冇乜反應，第二就即係我諗，如果佢見到我面咧，例如話前面呢兩位靚仔見到我，都唔會跟我講，咦你係咪港美㗎咁樣？唔會噶嘛。但係就喺個 唔係呢個係必然嘅喎，因為我睇完嗰雙信咧。即係佢個盒成盒好多嘅，佢退休就俾我睇完就抌啦，我唔帶得翻屋企嘅，即係佢一路跟住佢宿舍，因為佢都用宿舍嘅地址 啊。抌啊！ 唔係佢要抌啦，因為佢都話自己都話，唉、哎、算啦，即係已經係 佢妄議， 佢妄議，因為但係佢俾我睇內容咧，即係我真係好服，即係嗰啲我哋好話好服啲女仔啊，成啊，真係有詩情畫意寫得好好嘅，寫到咧真係。我懷疑佢咪抄瓊瑤啊啲咩同一咩呼吸相近啊， 隨時歌詞你的隨時咩遠時望遠山霧迷蒙，千里霧飄送。喂，下節再嚟講啊，今日好開心。好。